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公正. And I'm Scott.Welcome back. Are you ready to study English? I hope so. 好了，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Section B in Unit 20. 在上次的节目中呢，咱们在河边走了走，所谓动静结合，那么今天呀，我们就要回到室内，去学校的自由活动室去参观。不过呢，还是先来学习一些生词。 New words for today. Free, free. Activity, activity. Anything, anything. A lot, a lot. Cassette, cassette. Toy, toy.Right, right. Recorder, recorder. Borrow, borrow. Love, love. Great, great. Fun.Fun. 自由活动室，自由怎么说呢？ Free, F-R-E-E, free. Free, 自由的意思。当然我们说啊，您今天下午有没有空啊？哎，我没事儿，我有空。也可以说 I'm free. I'm free. 那么我们说的自由活动，这个活动应该怎么说呢？ Activity, A-C-T-I-V-I-T-Y, activity, activity. 那么在做自由活动的时候，当然非常的自由咯，也就是您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啦。那么任何事情，任何东西，用英文说就是 anything, anything, A-N-Y-T-H-I-N-G, anything, anything.那么在做自由活动的时候呢，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可以做这做那，有好多好多各种不同的活动，我们可以做很多非常怎么怎么样，我们可以用 a lot, a lot, 比如我非常喜欢什么什么，也可以用这个 a lot。那么我们到底都可以做一些什么活动呢？比如我可以听录音磁带，那么录音带就是 cassette,C-A-S-S-E-T-T-E, cassette, cassette, cassette 是录音带的意思。要听录音带当然离不开录音机，录音机 recorder, R-E-C-O-R-D-E-R, recorder, recorder.有的小孩呢喜欢听录音机，拿出录音机来听一些故事。而有的孩子呢则喜欢玩玩具，玩具 toy, T-O-Y, toy, toy. 有的孩子呢则是想练一练写字，写点东西，写 write W-R-I-T-E write write 写东西写的意思 write。好，再接下来再看一看，如果有的同学不太喜欢玩，也不太喜欢写东西，那么呢他只是想借一些书来看一看，借书借东西，借 borrow B-O-R-R-O-W borrow borrow 借的意思。那么最后呢再来看这么几个词，一个是喜欢爱的意思 love L-O-V-E love， 我想很多很多的朋友啊，哎，都会说这句话，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句话 I love you 我爱你，所以这个 love 我想应该不是一个生词了吧。那么很多朋友呢都说我这个今天呀玩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那么这个非常开心我们可以用 great fun 来表示， great G-R-E-A-T great great 伟大大的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意思 great。 最后来看看 fun 这个字 F-U-N fun fun 指的是有趣的事情F-U-N fun。 好了，单词就学到这儿，现在呢咱们就去活动室来走一走。 Text Ken Cohen Free Activity Hour。 Every day the pupils have a free activity hour. In this hour they can do anything. They can paint a lot. They listen to songs or stories on cassettesThey play with toys or watch television. Now they are in their free activity room. Two girls are standing there and painting. Two boys are lying on the floor and painting. The two girls in the middle are listening to a cassette. They have a recorder before them. Two boys are sitting at a table. One of them is writing something.A boy is sitting by a TV set. He is not watching TV. He is reading a book. There is a bookcase in the room. You can borrow any of the books in it. The children love the free activity hour. It's great fun. Free activity hour. 自由活动时间。Free activity 我们已经学过了，是自由活动。那么 hour 呢，在这儿呢指的是一个这个啊时间段。Free activity hour 也就是呢，学生们或者是孩子们可能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Free activity hour. Every day the pupils have a free activity hour. 每天呢，学生们都有一个小时时间来做自由活动。Have a free activity hour. In this hour, they can do anything. 那么在这个小时里呢，他们做什么事儿都可以。我们说了，这个什么事儿，任何事儿可以用 anything. They can do anything, 就是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的意思。比如他们都能做什么呢？ They paint a lot. Paint, 画画。They paint a lot. A lot.在这里啊，我们用作是一个状语来修饰 paint， 也就是说，哎，他们画了很多很多， they paint a lot。 那么如果我要是说他在家工作了很多很多呢，我就可以说 he works a lot at home。 works a lot 动词加上 a lot 这个词组，就是说做了很多什么什么事儿的意思。 they paint a lotThey work a lot. 好了，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其他的这个孩子们他们在做什么。They listen to songs or stories on cassettes. 有一些孩子呢他们在听歌， listen to songs or stories, 或者呢是听故事。在哪听呢？ On cassettes, 也就是这些歌啊和故事啊都是在磁带上。They listen to songs or stories on cassettes.They play with toys or watch television. 有的孩子呢是在玩玩具。我们用了这样一个词组 ,play with toys. play with toys, or watch television, 或者呢是看电视。Now, they are in their free activity room. 现在呢孩子们都在活动室里。Two girls are standing there and painting. 两个女孩子站在那儿正在画画。Two boys are lying on the floor and painting. 那么还有两个男孩呢他们是怎么样 They are lying on the floor. Lie 是躺着。那么在这儿呢实际上是趴着的意思。Two boys are lying on the floor. 两个男孩呢趴在地板上 and painting, 并且呢正在画画。请朋友们注意啊我们说躺这个字啊应该用 lie, 对不对L-I-E, lie, 这是动词的原型。那么当我们把 lie 用作这个现在进行时态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变成 be lying。这个 lying 呢在拼写上有一些变化我们就不写 L-I-E 了要变成 L-Y 加上 I-N-G。The two girls in the middle are listening to a cassette.在中间的这两个女孩呢在中间我们怎么表示了哎，用的是 in the middle in the middle The two girls in the middle are listening to a cassette 那么这两个女孩呢中间的这两个女孩呢她们正在听录音带 are listening to a cassette They have a recorder before them 她们的前面呢有一个录音机Two boys are sitting at a table 请朋友们注意这个 sitAt a table 的说法就是说坐在桌子旁边 Sit at a table 那么在这里我们用的是介词 at 来表示坐在这个桌子边上 Two boys are sitting at a table One of them is writing something 其中的一个男孩呢正在写着什么东西 A boy is sitting by a TV set 还有一个男孩呢哎，坐在电视机的边上 Sittingby a TV set 在这里我们用的 by 来表示在什么什么边上 A boy is sitting by a TV set He's not watching TV 他并没有看电视 He's reading a book 他正在读书 There is a bookcase in the room You can borrow any of the books in it 那么在房间里呢还有一个书架你可以啊借任何的书那么这儿的书呢你都可以借You can borrow any of the books in it. Borrow, 借的意思。Borrow books, 就是借书。那我要说借钱呢 ,borrow money. 好了最后再来看一看这么一句话。The children love the free activity hour. 孩子们呢都非常的喜欢自由活动时间。It's great fun. 真的是太有意思了。Great.非常很大的意思哈 Great fun 就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It's great fun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 Scott 和公正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 第二十单元中我们进一步熟悉了现在进行时的用法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还是多给朋友们一些操练的机会首先还是学习一些有用的生词 New words for today Card Card Library Library Or LibraryLibrary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Beach Beach Cousin Cousin Party Party Grandfather GrandfatherGrandmother, grandmother, wedding, wedding, uncle, uncle, birthday, birthday, tower, tower. 在今天的学习中呢，我们将描述一些图画来谈一谈这些朋友他们在做什么。比如有的朋友在打牌，纸牌卡片可以叫 card， C-A-R-D， card， card。 那么玩牌呢就可以说 play cards。或者呢，您也可以走进图书馆去借一些有趣的书来读一读。图书馆 ，library， L-I-B-R-A-R-Y， library， library， 图书馆的意思。有的同学呢，在做作业，或者是呢，在做一些练习，比如说他做的练习是数学方面的，数学怎么说呢 ？Mathematics。Mathematics,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数学。而有一些朋友呢，喜欢户外活动，比如说去海边走一走，海边 ，Beach, B-E-A-C-H, Beach, Beach。或者我们也可以在家开一些 party， 开一些聚会。像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聚会晚会我们叫 party， P-A-R-T-Y， party， party。 那么我们经常说的生日聚会，生日是 birthday， B-I-R-T-H-D-A-Y， birthday， birthday。 那么有的时候呢啊，我们还要去参加婚礼，婚礼 weddingWEDDING, wedding, wedding。 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在周末的时间呀，去参观，比如说到电视塔上去看一看塔 ，tower, T-O-W-E-R, tower, tower。 那么电视塔就是 TV tower。好了，最后啊，我们来学几个跟亲属有关的表达法。比如 cousin 这个字 C-O-U-S-I-N， cousin， cousin， cousin 是什么意思呢？ cousin 可以指很多很多的人，比如说表哥表弟表姐表妹，堂哥堂弟堂姐堂妹，都用 cousin 这个词来表示。所以当我们说哎，只听到这个 cousin 这个字的时候呢，我们无法区分他到底是你的表哥呢，还是表弟呢，是表姐呢，还是表妹呢。如果想知道的更细一些呀，一定要再追加一些问题。所以在英文里，当我们说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的时候，我们只用一个词，那就是 cousin。 您记住了吗？ cousin， cousin。再比如在英文中啊，我们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是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那么也就是只用到两个词。比如说祖父和外祖父，我们就说 grandfather， G-R-A-N-D-F-A-T-H-E-R， grandfather。大家都知道 father 是爸爸的意思哈，那么前面加一个 grand 来表示这个高一级，G-R-A-N-D, grand， grand 和 father 连起来， grandfather 就是祖父或者是外祖父。那么祖母呢，我们把 father 换成 mother， 就是 grandmother， grandmother。 所以当我们的外国朋友如果说他们的grandfather 或者是 grandmother 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法听出来到底是爷爷呀还是姥爷呀，是祖父啊还是外祖父啊，那么我们只能在